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那么现在呢，我看有些朋友哈，为了自己的身体呢，每天要吃点这，吃点那，有一些呢，可能从食物当中摄取哈，多吃蔬菜啊、水果，但是终究还有量，是吧？你吃不到那个量啊，也摄取不到那些东西， 对， 是吧？啊，所以呢，这个补充维生素啊，已经大家认识到的是特别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对于维生素呢，其实了解呢，也就是近十几年、二十年， 对， 开始有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维生素对于我们的身体呢，确实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叫维生素呢？叫维持生命的元素。 没错，在国外叫维他命。 对 啊， 咱们这个要说翻译家牛呢，就是他能把这个意思也翻译过来，然后呢，这个音呢也差不多。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维生素啊，很多的水果蔬菜呢，咱们都会列举出来，说他们怎么含有维生素高啊、维生素 C 啊，就是什么什么之王哈，咱就不说了。但是今天我们提到一个东西呢，可能有些朋友呢近几年有些耳闻，就是也是一个植物叫沙棘。 沙棘，我们在超市里边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沙棘汁儿啊， 对， 沙棘果汁儿、沙棘什么饮料啊什么的，大家对于那个味道呢，有的还挺喜欢的。为什么呢？它那个味道特别的清新， 酸酸甜甜的， 酸酸甜甜的，黄色的那个饮料。但是您不知道，其实沙棘呢，就是咱们国内本地的一种植物，而且对于咱们国家呢，做出了特别特别大的贡献。 没错，从经济价值上来讲呢，它在西北啊，对于防空固沙啊，这个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在那沙地上种一些那个树，就是沙棘树。 对，防风固沙它有着特别大的帮助，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咱们国家的水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有着重要的营养价值。 对，其实说到这个沙棘呀，咱别的不说了啊，专家把它誉为叫什么呢？叫做维 C 宝库。 维 C 宝库， 维 C 宝库，就是说它这个沙棘汁啊，其他的维生素也有，但是它的维 C 特别特别的显著。 对，咱们国家这个沙棘，沙中的金棘吧，这个长出来这个小圆果，小黄色的这果，它的维 C 含量可能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奇异果啊等各种各样的这个维生素含量 C 高的这种水果的几倍。就是它维 C 含量非常非常高。这也是被很多人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特别高。 没错， 也就是这两年它能够在市面上有沙棘饮料啊、沙棘果汁啊的原因。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沙棘啊，咱们实话实说啊，这个沙棘如果是原浆的话啊，不是说咱们市面上那种饮料啊，它应该是挺酸的，是吧？那么市面上你喝的那个酸酸甜甜的挺好的，它里边经过加工了。 哎，您知道吗？为什么我对这句话深有感同身受呢？是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驼铃滋品的这个品牌的沙棘纯原浆。我之前喝的全是沙棘饮料，我觉得那个味儿呢就应该是 甜甜酸酸的 、但是呢，我这个要替大家尝试一下这个商品，要了解一下这个商品。我第一次喝这个沙棘纯原浆的时候，我差点啊没忍住，因为本身呢我就不怎么吃醋， 不好酸， 不好酸的。我第一口喝进去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就喝了一口醋一样，它确实挺酸的。 可是我喝了还真好喝，我喜欢酸，所以咱俩就两个口味， 对，两个口味。这个后来我一问人家，人家才说就是你酸的才正宗的， 对， 酸的里边它是没有加糖的，没有加水的，就是纯榨的这个原浆汁儿。 没错， 说你呢没见过好东西， 就是你没喝过这原浆。 原浆，对，在市面上呢确实是 比较难见到， 嗯 啊，但是呢，原浆呢，它有原浆的好处， 嗯， 就是您拿回家以后呢，比如说您能接受这个口味，您可以直接喝， 对， 您不能接受这个口味呢，自己加一点这个水呀， 嗯， 蜂蜜呀， 对， 什么的都可以调配一下， 嗯， 它里边您喝着放心，因为它里边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化学的这个东西，而且咱们为什么要喝这个沙棘原浆呢？就是图它里边的健康， 对， 图它里边的维生素含量高， 没有被破坏， 没有被破坏。 嗯，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维生素的原浆汁儿呢，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很有竞争力的啊。 嗯， 首先呢是四罐，每罐是15袋，每袋是20毫升的纯原浆。 嗯。这个纯原浆的话呢，就是有些人拆开一口喝就行，有些呢就稍微的加工一下也可以啊。 对，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100名福利，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在前100名订购，加赠一罐，每罐是15袋，等于说一共加起来是75袋的这么一个量，每天一袋就行。 每天一袋的话，这个维生素的量就够了。 对，就够了。那，在市面上的价格呢是495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购物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嗯，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想这个组合啊，肯定是就是相对比较讲究的。 对 啊，因为说句真心话，你说你吃蔬菜也好，吃水果也好，你得达到一定的量才能得到这个所谓的维生素，是吧？ 哎，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你发现 吃不了多少， 吃不了那么多。 嗯， 这样呢就是咱们吃各种各样的补充的东西什么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弥补这个量。今天您喝这个沙棘的原浆， 嗯， 每天一袋，人家都是给您配比过的， 嗯， 就是说每天一袋在维生素 C 的这个含量上， 嗯， 不用担心了， 足了。 您在吃什么小西红柿啊， 嗯， 吃菜啊什么的，不用再想着维生素 C 这方面的， 嗯， 就是说它已经够了，已经满格了， 嗯， 再吃呢就是锦上添花的事儿。 没错。另外我还想到两个人群，一个就是小孩儿， 嗯， 啊，小孩在夏天的时候呢，特别爱喝什么碳酸饮料， 嗯， 啊，哎，你把这个沙棘汁的话呢， 嗯， 给它稍微的调一点水呀，啊，搁点蜂蜜呀，啊，哈， 嗯， 酸酸甜甜的，给它搁冰箱里边，稍微的给它冷冻一下，让孩子喝，多好啊！这饮料特别的健康， 对 吧？另外还有一大人群呢，就是经常点外卖、不爱做饭、跟外面吃饭的这些人。是吧？其实这些人呢，蔬菜吃的少，水果吃的少，他们实际上是缺少维生素的。 人还嘱咐像我这样的， 啊， 就成天对着电脑的。 对对对对，是的 啊，要补充一点这个维生素 。嗯，所以像这类的人群呢，咱们定点啊，就每天喝一袋啊，喝一袋就足了啊。您想想，它这个沙棘的话，被称为叫做维生素宝库嘛。 对， 它而且这个是原浆，没有添加水呀，添加剂呀，糖啊等等的， 这是肯定的， 特别的原，特别的纯。 配料里边只有沙棘原浆这四个字儿，然后它里边标注了果汁含量 啊， 100%。 嗯 嗯， 你看果汁含量100%啊。 对。 对，所以我刚才尝的时候，里边有一种絮状的感觉，像是果肉似的。 就是果肉，它炸完了以后，那果肉不可能给大家炸到那么细。 嗯， 所以说喝这个的时候呢，感觉特稠， 还有一点点小小那个小籽儿似的， 小粒儿， 小粒 儿，小籽儿。所以说呢，这东西就是特别天然，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也特别有好处。 嗯 嗯， 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沙棘纯原浆啊， 嗯， 我特别强调纯原浆汁儿啊。 对， 那么咱们是20毫升一袋儿，一罐呢是15袋儿， 嗯。 那今天我们呢要给大家准备的是4罐啊， 嗯， 这就是60袋儿。 60袋。 另外呢，如果是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再加赠一罐， 对， 等于就是75袋儿是5罐。 对 啊，而且它这个都是小袋的这种包装， 嗯， 科学定量啊，一次一袋，方便卫生啊， 嗯， 随时随地呀，啊，携带也非常的方便哈， 嗯。 今天这个可不是那个沙棘饮料， 嗯， 是沙棘的纯原浆， 哎， 嗯，啊，纯原浆里边呢是没有添加的啊， 嗯。 我们今天价格只要 299， 299。如果您真的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注意养生保健的话啊， 嗯， 这个家里有孩子的、上班族的， 嗯， 啊，平时呢这个缺少吃水果和蔬菜的，缺少维生素的，哎。 嗯， 今天这个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啊！ 哎， 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400-015-5151，400-015-5151。 哎，接下来呢，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什么时候吃？我建议呢，如果您比如说就是10月份，咱们就吃，尤其是10月上旬，咱们有时候这个11假期的时候，咱们吃呢，咱们就定这个母的。全母的， 对对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9、10月份这个时间，就是尤其是刚开户的这段时间， 成熟更早一点。 母的成熟更早，而且呢，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黄是非常非常多的， 特 别的 肥 啊， 特别肥。 您要是比如说到10月份、11月份这个时候再吃的， 往后崩， 您就可以再定这个公的和母的搭配的那个组合。 对对 啊，公的和母的搭配那个组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咱们水肠的这个公的这个高。当然了，现在如果您咱们那个10月份头半个月，这个时候呢，咱们吃公的也没有问题，它那个高呢也是非常非常满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两个组合呢，都可以选择是公母搭配的，或者是全母的这么一个选择，供大家呢去灵活的搭配。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之前呀，收到我们的客户有一些疑问，就是说你这个券能用多长时间呢？在这里边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券能用将近1年的时间，咱们这个使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 另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咱们这个螃蟹啊是随点随吃 啊，随点 不要说那个我预约电话打完了以后，人也送来了，然后我再搁很长时间再吃，这样呢，你在搁置这个螃蟹的时候，如果要是不太妥当的话呢，其实螃蟹本身就这个死啦瘦啦都不好。 对， 所以呢，什么时候想吃了，您打电话2天以后就能送到家了。 对， 所以这 计算好这个时间，就是预约完了以后呢，您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就是他们的客服人员，大概呢什么时候能轮到您从湖里边给您捞这螃蟹？只要捞上来了，2天之内准到。 没错。 还有一点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是顺丰冷链嘛，它的那个车呀里边那个温度特别低，所以说呢，到家以后那个螃蟹可能不那么活泛，有的人就以为哟，这是不是死了？这个时候呢，您放在室温里边，让它稍微缓一缓，或者说给它弄点水，或者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这个螃蟹是不是死了的方法，我教给您，就是当地的这个蟹农教我的，说你就戳它那眼睛，它那眼睛啊是特别特别敏感的，如果您收到以后一戳它那眼睛，它就往回一缩，这就证明这螃蟹还是活的， 活着呢。 另外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大家可以放心，今天在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生活时间给您推荐的湖滨酱的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敢这么说呢？是因为它每一只都配有一个蟹扣，您看到这个蟹扣以后呢，可以登录它的官方网站去进行查询，看，哎，输入上面的它有一行码去进行查询，这只螃蟹、这一箱螃蟹、这批螃蟹是不是真正的阳澄湖的？我们的每一只螃蟹都是有阳澄湖的真正的蟹扣的，所以大家大可以放心。 对，那么说一下咱们这个组合啊，有两个大的组合，一个呢是您订上以后呢，得到的是提货券，上面写的668型啊，就是说市面上是668元，但是我们呢299元您就可以拿走了。都有什么内容呢？一个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公的，咱们是3到3.6左右一个的，咱们是5只。另外母的呢是2到2.6一个的，是5只啊，一共是10只，这是一个。如果在第一个组合当中，您说我全想吃母的也可以啊，您就全10只都是母的啊，这个整个下来呢299元。另外第二个大的组合呢，是如果您订上以后得到的提货券呢写的是868型，也就是市面上868，但是您真正拿走的是399元，也就是公的8只，母的8只，一共16只。那如果您说我想吃全母的，那您就订16只母的也行，只要399元。 对， 另外不管是刚才我说的第一个299的那个组合，还是399的组合，我们同时还有赠品，就是品蟹的工具，还有品蟹的什么姜茶呀、紫苏啊、香醋啊、蟹袋啊等等的，都给您备齐了。 对 啊，好，那如果呢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阳澄湖的大闸蟹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